第65集，咱们走吧。安里穿过人群，走到一个洗手间门口，门锁着，有人。这个别墅洗手间不少，可找了几个都有人。最后，他终于在一个套间里找着了空着的洗手间。安里走进去，关门，世界安静了。啊， 未接来电一。 咱们走吧，咱们走吧，咱们走吧。咱们走吧，咱们走吧，咱们走吧。 安里看着那排整整齐齐的刷了一夜的一句话。 又干嘛呀？刚才涮人涮得挺高兴嘛，现在又短信加电话轰炸要走。许老板这个情绪转换，就是该进精神病院的材料。 出狱以后，安里做各种服务行业做挺久了，什么人没见过。帮客人拿几趟东西取笑一下，他是不会放在心里的。不过对许少卿，他不由自主地双标了起来。好歹俩人也算有点交情吧，却在朋友面前一趟趟溜自己玩，就好像要证明前几天逐渐融洽的相处模式都是假的一样。安里知道许少卿大概没什么坏心，应该就只是觉得当着不知情的人的面使劲使唤他，有种隐秘的好玩。许少卿毕竟是个幼稚鬼，但这种身份差距还是让安里的心里有点压抑不住的憋酸。 玩够了，那你走呗。 你在哪儿？ 上厕所。 哪儿？ 干嘛？ 不说我就打到你那破手机没电为止。 无语。二楼右手，离楼梯最近那个套间。事先声明，你今天不要打任何歪主意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 这时候，洗手间的门被试探般的轻敲了两下，安里一惊，他没想到许少卿这么快就能找过来。 你怎么这么…… 快还没有说出口，安里愣了，门外的人也愣了。 我怎么打扰你了？ 您请进，我用好了。 安里想夺门而出，杨广生却先踏进洗手间，背靠着门把门给堵住了。 哎，想在主人家干什么呀？小兔子，等人呢吗？ 没有。 哼，是刚才那个对你摸来摸去的熟女姐姐，还是男人？ 他怎么知道？难道察觉到什么了吗？不应该吧，许少卿的演技他多能装啊，不可能。 安里做贼心虚的表情落在杨广生的眼里，他就笃定了。 还真是啊。 怎么可能啊，杨总，我为什么要在厕所里等一个男人？ 安里想不出杨广生一个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。不过许少卿估计快找过来了，他可是正儿八经的深贵，瞒着全家全世界那种。为防不必要的暴露，他赶紧掏出手机，顾不得那么多，当着杨广生的面给许少卿发信息。 你先别来了，一会儿我去找你，有什么事再说。 杨广生看着他脸色的变化，简直要笑出了声。 通风报信呢，没事儿，不用装，弯就弯呗，活得真实点。不过在主人的房间做这个，确实有点过了，但我倒也不介意。你多大了？有30吗？ 35。 安里看许少卿没回，同样的文字又发送了一次。 35？你长得好显小啊，那我都得叫你哥哥了。 不用，您叫我丁丁奈就行。 真名呢？ 安全的安，鲤鱼的鲤。 鲤鱼，好名字，我喜欢，可爱。 您是着急上厕所吧？那我出去吧，给您腾地儿。 袖口沾上慕斯了，来处理一下。既然你在，你给我弄吧，我不太会弄这个。 要弄干净得洗吧？ 先稍微擦干净点就行，我总不能带着慕斯晃一晚上吧。 安里不好拒绝顶头大老板，只得拿着手机又给许少卿发了一次同样的信息，还加上了几个感叹号，然后就把杨广生每斤宝石袖扣拆了放在洗手台上。他先用纸把袖口表层的慕斯蹭掉，然后抓着袖口放到龙头底下去，稍微开了点点滴滴的小水流。 兄把衣服脱给你吗？ 哦，不用。 你这个年龄的男人怎么回来眼钉钉戴的？刘秘书给你挑的？ 嗯。 你招他了？是不是报复你啊，让你干这个？是不是我刚才把你逗生气了？别往心里去，我就是觉得你穿这个衣服走来走去好玩，没有什么恶意。对了，还有你坐下来揪尾巴的时候简直要笑死我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抖？ 安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是回答没关系，还是说我觉得不怎么好玩？ 弄好了，现在也就只能这样了。 杨广生看着那一小块水渍扯了扯平，安里想要绕过他出门，杨广生却无意般地把洗手台上的宝石袖扣给扫到地上去了。那袖扣在他脚边滚动，又被他不小心地给踢到了洗手台下面去。 糟了，要不你帮我捡一下 啊？这个杨总总是在故意折腾吗？是因为觉得我毁了他们公司的人际角色吗？如果是这个罪状的话。 于是安里一言不发，垂头丧气地跪在地上，埋着头撅着腚往洗手台下面伸手摸索。他听见杨广生又轻声地笑了起来。 我说你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趴草磕的活兔子吗？非要冻死我不可你。 这个人的笑点真的太低了，好像一直都在傻乐。安里不由地想到了许少卿，人前平淡，内心刺猬，唯一表里一致的只有真心的笑容过于金贵。富一代和富二代的性子果然是不同的。 要不要我帮着给你开个闪光灯？ 不用，我看得见，稍等一下啊。 安里往前跪了一些，撅得凹起，几乎整个胸膛都贴伏在了地上。他尽力展开胳膊伸到洗手台下，一用力就捞到了那枚袖扣。安里把袖扣紧抓在手里，慢慢爬起来，脸涨得有点红，然后他扯了扯几乎滑到腰间的裙子，把袖扣递给杨广生。 给。 杨广生虽然还微笑着，但眼神变得有点深了，他没接袖扣。 你是在群里的吧？加个微信，有空来我家玩，或者有什么别的合适的工作介绍给你。 社会人，这种一v一的场合说不给加是说不出口的。于是安里退出与随叫随到的聊天，通过了杨广生的好友申请，他又把袖扣递过去。 咱俩交换个配件，尾巴归我，袖扣归你。 啊，尾巴您喜欢就拿着，我以后也用不上了。不用换。 我不喜欢欠人家东西，又不是换不起。过几天我这儿还有宴会呢，你来啊。我看你还挺会干活的。不用穿这身，穿普通的衣服就行。酬劳比这个多。 安里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，就传来一阵叩门声。安里心脏猛地提到喉咙，而杨广生神秘一笑。 让我看看你私会的到底是哪位贵客。 不， 杨广生转身一把拧开门锁，拉开了门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有声剧交易沦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